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没多久之前，日本卡通大师宫崎骏声称告别之作《风起了》， 里面这个卡通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一个年轻的日本飞机工程师恋爱故事。 在戏里面当然出现一个东亚战争， 这个飞机师去德国学习德国人的飞机工程技术，以及他对于飞机的设计也有一股专业的执着。当然他成长为一个飞机工程师的过程，他就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恋爱故事就是跟风起了飞机飞上天，以及那些接 整个纸飞机或者一切在风中飞扬的事，就成为一段很哀怨的历史、爱情故事。但是这出戏在世界公映美国一个韩裔人就说它是美化了战争、侵略战争，因为在戏里面有一句对白，这个男主角说我做的飞机， 我知道他的飞机去上海、重庆、亚洲轰炸， 但这些不是我的职责， 我的职责是将飞机做好，完成我的专业。 这种行为是其他人较难以理解。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飞机工程师男主角这种行为 是否道德呢？ 他这种专业的精神，你明知道你做的飞机出来，这个飞机将会用来屠杀别国无辜的百姓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做呢？他做的飞机的原因不是要帮东条英机去扩张领土，也不是当一海之隔的中国百姓，或者他当时所声称的支那，那些人不是人， 亦不是为了爱国，而是为了原因，就是他要将手头的专业工作做好。我的飞机做好，他我交出去，交给下线。那个订制飞机的那间公司或者那个政府或者什么，拿了我的飞机做什么呢？我不理。但是我既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拿着蓝图，我就要做好的飞机。这种专业的精神， 去到香港或者华人的社会很难理解，但有一个国家的人会理解，这就是英国。因为英国人看宫崎骏这样，他很了解什么叫专业精神。所以我今天的问题是探讨这件事。《风起了》飞机工程师令我想起福尔摩斯，现在福尔摩斯有一个电视片集， 现在福尔摩斯和华生变为现代版。 我看这对侦探的朋友虽然面世超过了一百多年，但你看他深入民间，已经去到第三季了。福尔摩斯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这个侦探他为什么会频频去 破解一些警方苏格兰墙破不了的谋杀案， 他没有道德意念，他亦没有使命感。 他捉凶手亦完全不是要为死者沉冤得雪， 亦不是要为社会除害， 亦不是要在世界上将这些凶徒绳之于法。 他捉拿一个凶手是一个原因， 就是专业。为什么你布局布得这么离奇？为什么你每次行凶留下一些记号，凶手是谁？于是福尔摩斯那种办案侦查的精神是完全与道德无关，亦与司法、公义或者协助社会安宁，或者捉了凶手可能会救回将来多少条命，这些 知识分子道德使命感无关，他是没有的，他纯粹是将谋杀案当作挑战。 我要破解這個密碼，既然兇徒如此聰明， 我要證明給人看，或者給他看，我聰明過你。 你在這裏以為可以逍遙法外， 我就要捉到你為止。 而捉到你為止,不是為民除害， 純粹是為了一刻的勝利感， 我比你厲害。 你這個例子都可以這樣比喻， 不過如果你舉戰爭的例子， 我可以舉醫生或徐軍的醫生。 譬如說如果兩國交戰,事實上都是。 譬如德國和當時的蘇聯交戰也好， 美日的交戰也好。 其實如果你身為一個醫生在戰場上， 當然救急扶危， 如果裡面的傷兵是有敵軍的， 如果他在你照料之下，其實你都會盡救人的本分， 不因為他是一個敵人而你故意剪斷他的動脈，或者明明讓他失血而死，有藥物你都不救他。 我想這個例子都可以比喻為一個叫做他的專業。 譬如說幾方的軍醫在戰場上， 譬如看到自己的士兵沒有傷兵， 但看到戰場橫七樹八有敵方的傷兵的時候， 他當時沒有工作做,他夠不夠？ 還是他應該拿槍打死他？ 如果他在戰場上為敵方的傷兵包扎， 他是不是叛國？ 但是為何剛才提到的風起鳥那套零舍敏感一點，有一些評論，因為日本在二次大戰或軍事行動中往往不依日內瓦公約或所謂尊重投降的精神。 很多時候他們有一些殘殺戰俘或見死不救的行為，甚至他們會針對敵軍的軍醫射擊。所以為何今次宮崎駿電影有人批評他難免會將這些戰爭罪行拉上關係，所以將飛機工程師的故事 扣上他的二線戰爭罪行裏面。但如果你將他國仇家恨推開他，你將飛機工程師的故事獨立來看，其實你引申開去，其實很多民用工業最後，如果放在二戰時代，其實因為日本準備戰爭，其實很多民用工業是為軍事 而準備的，發動機、汽車、零件甚至螺絲設計來不是給民用，其實民用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實任何如果你在那個年代去做工程師、設計師或飛機師，其實你全部是為了戰爭準備。全民的科學工程人員都是 任何一個整粒螺絲的人、護士也是、做護士、開車的也是、駐鐵的也是、任何一個空調、煙機的私人司機也是。如果廣義上來說，其實是所有日本人同時進行戰爭的工作，全民。如果你扣這個罪名，全部人都是。所以這樣討論是沒有意思的。我回覆覺得是網絡發給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所以這個戰爭的罪行到底追究到哪一層呢？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人類歷史上有記錄以來最慘酷的戰爭，亦是科技、飛機、大炮甚至原子彈的投入之下造成巨大的殺傷力。這些原子彈、火器、飛機的製造，不只是 前線的士兵或司令官去操作，而是所謂的 logistic 在後方有大量的技術人員、平民、半技術人員去投入 <是。S 2> 即是早幾年那套戲叫《獨愛》 這個Reader 那個也是一個猶太集中營的女看守員 他曾經奉命屠殺很多猶太人 到底他有沒有罪呢? 他的罪行是多少呢? 如果追究上來,這些人應該判處死刑呢? 或者是致以戰犯罪? 很多人這些人做護士、駕開軍車、甚至為這些納粹 或者日本東條英基軍國主義軍隊、縫製軍服、提供糧食、廚師 每個人都知道,你所提供的服務,最終是造就一場侵略戰爭 你對這場死難無辜平民的浩劫,是有你所謂的contribution 是有你的一份 你當時做的時候,你是知道的,不是傻的 你可以事後說,我是被人催眠、被人洗腦,或者我沒有選擇 但是,在 審訊戰犯的法庭裏面到底要追究到哪一層如果這些沒有罪的話在東北黑太陽731解剖人體以及在那裏做一些很殘酷的人體凍傷、燒傷等醫學實驗那些醫生要不要論罪 那個醫生做這些工作的時候,佢係戰爭時期,佢亦都係呢,受命於當時的東條英基戰爭來國。但如果你話開軍車的廚師,又或者呢縫製軍服的呢,明知道係對個戰爭係有所貢獻,你繼續做而嗰啲唔論罪。 黑太陽731的醫生又如何如果你要論罪醫生的話護士又如何在那間醫院裏所有從業員是跟解剖活體的黑太陽醫生部隊為他們提供膳食、生活照顧或者看守的那些人 又要不要論罪你講了兩個例子不是沒有一條線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實沒有一個對和錯因為自有人類歷史的戰爭以來每個國家都會覺得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沒錯但這個大前提是有爭論 但這裏我都細節,你正義和不正義都好,日軍走到中國的東北 在那裏捉了他們的戰俘然後在醫院裏面活體解剖然後做數據這件事是跟戰爭大前提這叫做戰爭罪行這叫戰爭本身的一種具體行為的一個環節我不管你當初是否公義或者你可以說這場是修復 我覺得1000年前,東北自古以來是日本領土,我現在去修復 但修復時,這場所謂的聖戰 為國戰爭的過程中,發生這一段情節 就是奉命,我不知道你奉誰,總之的確是你的上司 是拘捕戰俘,甚至平民,捉入醫院,活體解剖,活摘器官 這種是否要 這種當然要追究,是國際法庭追究 因為當時處理戰俘是有日內瓦公約的 是要簽訂的,但日本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對戰俘犯下累累的戰爭罪行 這些戰爭罪行是要追究的 但如果剛才提到設計武器、研究飛機、戰艦、坦克車、步兵軍器 就不是戰爭罪行,這是每個國家正在進行的事情。黑太陽731部隊是否戰爭罪行?是戰爭罪行,因為如果是的話,宮崎駿封起了那個飛機工程師是不是?你可以說一個是直接,但一個是間接。 你可以這樣說,但這是國際法律 或者日內瓦公約或對待戰俘戰士的行為是有明顯的分別， 即是直接你有落手或執行一場開槍屠殺村民的行為的人， 我開槍，我在前線開槍， 等於美軍設計一架隱形戰機或無人駕駛飛機， 但無人駕駛飛機頭彈炸死塔利班或巴基斯坦平民， 設計師不會揹罪，但如果你是美軍帶隊 落到一個村落濫殺或不由分說， 整條村燒了， 就算越戰時,你也要被追究。 有一條分界，這條分界是這樣分的。 你沒理由追究設計的隱形戰機那個人。 但有些人在感情上無法接受， 既然你封起了裡面日本的飛機工程師， 我不當你論罪了，你是沒有罪。 但為何你要勾起一些被侵略國的創傷， 而去選一個這樣的主角去歌頌他的愛情， 這件事有沒有justify， 有沒有辯護？ 好,我已經不計你數了,你班飛機工程師算了,跟個日來港工作你冇直接上。但你使唔使78年後,你整個個咁浪漫的卡通愛情故事,喂,好多人拍過了喎,一個飛機工程師年輕,你去將佢叫非政治化,以非政治化的 理由,咁係會傷害鄰近地方的感情。如果我有親屬為阿爺,係直接係死於日軍從慶的轟炸的時候,我係軍炸受害人的親屬,咁我炮轟你攻擊準。嗯,好嗎?馬查你祖宗18代。咁樣得唔得? 你可以批評的,但如果日本有很多戲不能拍，山本五十六轉也不能拍。這就是戰爭到底是在他們方面是正義或不是罪惡的問題。所以這些學校辯論或通識 我覺得探討來非常有意思。 網絡8-1903 人結地靈,光明頂。